Music in Town， 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周六工作日上午的10:02:11，这里是刚刚开始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告知大家，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一同来互动。今天我们节目呢，会着重分享第1089期榜上排名情况。首先来听一下我们的公告牌。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林俊杰，过着新的光。 过着新的光很暖。 第14位，范丞丞， GTA。 第13位，周深，决恋。第12位，时代少年团，小小孩。 小小的小孩会完成你所有的期待。 第11位， Leo Ghost， 小鬼，拜托了世界。第10位， 831， 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 大林大林今晚一定要喝，反正痛苦是明天的。 第9位，余文文，离开我。 离开你有新的生活，我获得。 第8位， Mirror Boss。 第7位，李健， Marina， 马琳娜。 你那倔强的灵魂。 第6位，黄霄云，梦返。第5位，毛不易，城市傍晚。 我看他们走远到模糊不见。 第4位，王源，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第3位，袁娅维，月亮上跳舞。第2位，孙楠，光荣与梦想。 东方启明星光闪耀。 本周冠军曲目，李荣浩，纵横四海。 天南地北再多转转。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本期榜单呢，一共有4首新歌上榜，2首离榜。在第15名的位置出现本周降幅最大的蹦极歌，上周第3，本周下滑到了榜尾，降幅是12个榜位。这就是来自于 JJ 林俊杰的这首《裹着新的光》。 在音乐的路上，我一直坚持着，我有你们，我非常的幸福。 光，那乌云揉成团。像鲸鱼吻着浪，叫我和你去飞翔。人老乌鱼后老蛋，别跟丢了天空沙滩，挣脱回忆壮胆。裹着新的光很暖，有梦就听得到，用爱呼应感叹，心里裹着光的人，世界很宽，出发就走得到，来时路不会被剪断。 找希望，说嘿有我，别心慌，来学萤火虫冥想，在温暖中静默发亮，是否有梦？当然我的心的光很响， 这首为圣所系列巡演画上句号的纪念单曲《裹着心的光》，在鼓励感谢所有歌迷的陪伴的同时，在全球榜上也经历了大起大伏，上周从第八位上升到了季军，而下一周一下子滑到了第十五。 人在哪里？ 在第十，对不起，在第十四名的位置出现的是本周第一首上榜新歌，范丞丞和蛋壳一同带来的这首 GTA。 You work your ass off, 而我会我没法明白 Do me the dog, 下场活动加倍的暴力 Nothing can stop me, 但是我们你们是小米 Driving the Rambi, 干完这 battle, 加倍的 party No cap, ain't on jail, 打到被麻痹 Boy, 对我向着零你们永远只被出现在我后视镜 Strike, strike in the lane, stick it loud to the team Nobody 能从我手上抢走高我的相机 Round around my city, my life's like a GTA Time I have a time, 控制 time, 看见我的 face飘在 highway 车上放着 B2K 看见我的走法目的地不用 GPS That's about life but I play it like a game I'm going up I won't get it money fame Nobody knows what we sit down What am I trying to gain Like GTA What it means to the famous放着 B2K 看见我的走法目的地不用 GPS That's about life but I play it like a game I'm going up I won't get it money fame Nobody knows down, 我们 trying to gain you. 压个记忆，我的名字就得 famous。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热播的古装剧《千古绝尘》的主题曲周深所带来的这首《绝恋》，第1089期全球榜是以第12名的成绩上榜。时代少年团今年发表了首张全容量专辑，叫做《五项之年》啊。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小小孩》上周以第7名的成绩在中游位置上榜，本周下滑了5个榜位，目前是排在第12。 小小的梦沉落于无止境的海，小小的鱼有尾巴随海流漂白，

征服你，你洗脑的很彻底，多少欲望及彼此的教育， 现实弥漫在空气， 时间的传说不必再争强好斗，凌乱不再逗留，因为有你的保佑，现实还在手中，是谁还在求救，是一切 歌曲排行榜，小鬼在5月20日当天推出了单曲《拜托了世界》，上周以9个榜位的下滑，停留在了第12名，本周小升一位，排在第11。那上周榜单的最后一名和第一名在本周竟然榜位挨在一起了。之前呢，连续2周排名垫底，831的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回暖5名排在第10，而上周的空降冠军本周则下滑了9个榜位，仅仅排在第9。这我们来听于文文主演的电影《我没谈完那场恋爱》的主题曲《离开我》。 丢掉你留下的包裹，丢掉照片中的你我，我听自己想有或想做，写与你无关系的情歌，离开你有新的生活，我获得终于比过去要洒脱，离开我以后的生活，你是不是比较更容易失落？听你的下落，不再皱眉为你难过，我会换个城市去生活，不给你的记忆留作，离开我以后的生活。

10:33，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继续跟大家分享1089期榜单的榜上歌。上个时段我们截止到第9，也是上周的冠军于文文的《离开我》。而接下来我们在这个时段呢，首先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香港方面的男团 Mirrors 带来的这首 Boss。 Not about the money, all about the show. 你我有何挂念不可？ 投石激光，继续拍，继续游荡，能量乒乓，希望我拍住流汗。我拍好多个叮当，想将我体力清仓。 Cause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 look at you dancing finally. 之前仅仅上榜一周便离榜，本周又冲击回榜，排在第8。香港的12人的男团最新的单曲《Boss》，那我们向上一名同样是重新回榜，李健的新专辑《无时无刻》，从拉丁语的大海概念延伸到了母亲和女性。Marina 马琳娜这首歌呢回榜，本周目前是排在第7名。 我曾躲过了危险，在那最高的山巅，也曾遇见过幸运，生活过得不艰难，纵然有一些遗憾，终究会释然，唯有每次想起你，忧郁从心底蔓延。你曾拥有的青春，胜过今天的花朵，能与芬芳而单纯，现在很少人见过，还有倔强的灵魂，不轻易低头，守护心中的火焰，你甚至奋不顾身。

华语歌曲排行榜，黄霄云的这首《梦返》是继年初大热的《星辰大海》之后，又一首温暖励志的单曲，在上周以第十个榜位的升幅，成为了火箭歌，本周小降两名，排在第六。接下来毛不易的这首《城市傍晚》从上周第十前进到了本周的第五，五个榜位的升幅和831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并列火箭歌，而且这首歌呢更以九周的榜龄成为本周的恒星歌。 城市的傍晚总是人伤感，当你一个人下班，车流和人海汇成一片斑斓，我们看起来更暗淡。他们凭车间单车停在路边，这热气的夜摊，灯光勾勒出一双年轻的脸，笑容都关于明天。我看他们走远到模糊不见，色如烟，那也曾是你我未尽的美满，平凡的遗憾。城市的傍晚总是人伤感，当你一个人下班，车流和人海汇成一片斑斓，我们看起来更暗淡。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毛不易的这首《城市傍晚》。好，时间来到10:46，稍事广告回来，在下个时段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会换一个角度来带大家一起来听歌，会进入我们的城中潮流，我们将一同来看 QQ 音乐的最新发行，有一首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歌被众多的歌手合唱，并且是以这个云合唱的方式来完成。好，稍事广告，我们马上就回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林俊杰，过着新的光。 过着新的光很暖。 第14位，范丞丞， GTA。 第13位，周深，决恋。 如花一如电，无力已无间，只为曾经灵犀一眼。 第12位，时代少年团，小小孩。 小小的小孩会完成你所有的期待。 第11位， Lil Ghost， 小鬼，拜托了世界。第10位，831，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 大龄大龄君，我一定要喝，反正痛苦是明天的。 第9位，余文文，离开我。 离开你有新的生活，我活得。 第8位， Mirror Boss。 第7位，李健， Marina， 马琳娜。 你那倔强的灵魂。 第6位，黄霄云，梦返。 春光温柔，你狂烈的风。 第5位，毛不易，城市傍晚。 我看他们走远到模糊不见。 第4位，王源，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第3位，袁娅维，月亮上跳舞。

洒满整个夜晚。 唱出团聚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城里的月光》，被华研国际旗下十二组歌手重新翻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的这个全新的版本。那接下来一首歌呢，其实也跟团聚有关系，这是来自于毕书尽，这首歌叫做 Don't Blow Away。 为什么会有这首歌呢？原因就是因为毕书尽已经两年没有回到韩国和家人团聚了，所以这首歌是他特别送给妈妈的。 学会不再想你不肯睡，但没有你这里什么都不对，连夜都不够黑。把想念告诉你我还不会，仔细关键到你是忍住泪，我的日子好完美，想要和你说作为每天的结尾。 So please don't go away, please don't go away.Please don't blow away. Please don't blow away. 想念告诉你我还不会，只喜欢见到你是人处理，我的日子很完美，想要和你说作为那一天的结尾。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十五位，林俊杰，过着新的光。 过着新的光很暖。 第十四位，范丞丞， GTA。 第十三位，周深，决恋。第十二位，时代少年团，小小孩。 小小的小孩会完成你所有的期待。 第十一位， Lil Ghost， 小鬼，拜托了世界。第十位，831，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 打铃打铃，今晚一定要喝，反正痛苦是明天的。 第九位，余文文，离开我。 离开你有新的生活，我获得。 第八位， Mirror Boss。 第七位，李健， Marina， 马琳娜。 你那倔强的灵魂。 第六位，黄霄云，梦返。 春光温柔，你狂烈的风。 第五位，毛不易，城市傍晚。 我看他们走远到模糊不见。 第四位，王源，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第三位，袁娅维，月亮上跳舞。第二位，孙楠，光荣与梦想。 东方启明，星光闪耀。 本周冠军曲目，李荣浩，纵横四海。 天南地北，太多挣扎。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好，再次回到我们全新的榜单揭晓当中。你好，我是小东。那我们下面要带来的这首歌呢，是首周以空降冠军的成绩上榜，上周下滑到了第八名的位置，那本周回暖到第四。这首歌的歌名很长，这是来自于王源的专辑《下野了》的主打歌，叫做《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 一片萤火 说看到了些颜色，追问我那是什么。 空降季军袁娅维的 EP《月亮失眠了》，Once Upon a Moon 接替《如果你听见》的打榜单曲《月亮上跳舞》，Emo Whiskey。迷醉而慵懒的 R&B 曲风呢，是袁娅维游刃有余的情绪，将人们带进歌曲整体的氛围当中，感受在月亮上跳舞的状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温暖又昂扬的 OST， 孙楠所演唱的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光荣与梦想》，成为1089期榜单唯一成绩不变的歌曲，继续保持亚军的好成绩。 天宇，踏碎鸭绿江。

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单曲《不遗憾》之后呢，这首新专辑的主打单曲用复古音色致敬90年代港乐的歌曲《纵横四海》终于登陆上榜，空降冠军。好，在听过了榜上歌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离榜歌，下面这些歌曲呢可能还有回榜的可能，但大部分是最后的道别了。听到的是上周的蹦极歌下滑了10个榜位，从第4名下降到第14，本周离榜。这是毛不易为中国医生所演唱的插曲《甘心替代你》。

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 Twins 为电影《阳光姐妹淘》所演唱的主题曲《很高兴认识你》，用他们超过20年的友谊，唱出情比金坚的姐妹情深。但歌曲很遗憾，没有这个度过这个新歌期就离榜了。上周以第6名的成绩上榜，本周呢遗憾离榜。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离榜歌啊。这首歌呢是上周上榜的，其实对我们发现上周新上榜的歌曲呢竟然有半数没有度过新歌期。要听到的是上周是排名第11，那本周离榜来自于 Waves 于真和香港方面的电子音乐人 Doughboy 和大卫所合作的这首单曲《时尚》。一个满城的菜市场，怎么还是失望？面码不料的 PVC 吊带短裙还是 T 恤，满足流行还要吐气，像被剧透的下一季。女孩的暧昧心是对自由的控制欲，女孩的购买力让时尚大厦不倒闭。时尚才有心机，跟所有被抛弃，只想躲开流星，到无人岛上去修行。 美丽，让人弃而不舍找寻，代价从不回避，一定失去，却乐此不疲。我想拥有美丽，想被。店里排队做头发，做到发廊打烊，美丽的皮囊在哪呀？美丽的皮囊在晃荡，灵魂被放逐在工业生产完海洋，加高者得，欢迎进网上，和他们一样，想和别人不一样，开始搬着切书的美丽，却像生命一样。为谁迷人的翅膀是多么高贵的力量，无法拥有个性，无法拥有独特的自己，就让我拥有时尚。从不回避，一定失去，却乐此不疲。我想拥有美丽，想被人咬着牙妒忌，代价我默认，我不在意，世上的人相聚散去。 穿 登上我们全球榜的歌手，也是我们主办电台之一马来西亚988的 DJ Orange 陈慧田啊、这首之前呢，作为马来西亚方面的全球推荐歌，我们这群傻瓜上周以第五名的好成绩上榜，而本周直接离榜，非常遗憾，也期待之后呢能够有回榜的机会。好，我们在听过了离榜歌之后呢，再来分享本期榜单马来西亚方面的全球推荐。这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歌手Gaston 庞加斯顿，在几年前呢，他是当地很高人气的这个短视频 UP 主。那今年六月份呢，他就推出了进入歌坛的第一首个人原创单曲，这首歌呢叫做 Let's Just Fall in Love， 等什么？恋爱吧。 Let's just fall in love. 等什么 ？Let's just fall in love，Baby 等什么 ？Let's just fall in love， 我们在等什么 ？Let's just fall in love，Baby 等什么 ？Let's just fall in love， 你在等什么 ？Let's just fall in love，Baby 等什么 ？Let's just fall in love， 我们在等什么 ？Let's just fall in love，Let's just fall in love。 还没陷入爱情的我又变成傻瓜一个 If I ever fall in love 我的时间全变你的这些话你给我听着 Ain't no kidding all the smile 你已溶解了我心里的冰可你有没有在听还是跑到外太行难道这就是爱情爱又这是什么道理狮子怎么变成猫咪因为下起暴雨穿来个少女帮我撑伞爱情要大家都 wait 我胜利透过对 管他们俩是非 感觉对了我就对 Baby 等什么 Let's just fall in love 你在等什么 Let's just fall in love Baby 等什么 Let's just fall in love 我们在等什么 Let's just fall in love Girl I'm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guys No I play 你不要无奈可能不需要我也不坏他们他只为你独爱花光身的能力表白变得害羞还像小孩跟我和我一样想爱这个头发这样就更爽快别再玩 mini money mode 只想往你心里走偷偷我的心不许走我脱下马举起手 jump jump 我们一起坠入爱河你 put a hold it tighter 一起创造快乐没有猜测没有规则 wait 不想你错过 play 管他们俩是非 感觉对了我就追 Baby 等什么 Let's just fall in love 你在等什么 Let's just fall in love Baby 等什么 Let's just fall in love 我们在等什么 Let's just fall in love Let's just fall in love Fall in love babe Fall in love babe 这只可怜的单身狗需要人陪 Fall in love, babe. Fall in love, babe. 不是逗着玩 I love you till the year breaks. Fall in love, babe. Fall in love, babe. Love is in the air, I'm 满整个范围 Fall in love, babe. Fall in love, babe. 我的下半辈子，你是否也跟随？ 听说你要结婚了，那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哦，来喽。 黑心郎别站着傻傻发呆，如果爱了就快把手站起来，请别害羞，大胆给承诺。哎，看着你紧张的不知所措，我耍真心计让你主动进攻，从此之后。守护无言说出来不要吝啬你的爱享受尴尬的浪漫全身赤裸的无法交谈感情过来爱装出让你们圆满从今后你们都会是彼此的伴亲家被照顾对待别发话 非常甜的一首歌这是来自于陈立农和王彦霖的合唱歌叫做《今晚嫁给我吧》，这是陈立农呢为王彦霖和艾佳妮夫妇量身定做的这首婚礼祝福曲，叫做《今晚嫁给我吧》。好，这也是我们今天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最后一首歌了。那稍后小航会在这里带给大家节奏驾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相约在23个小时之后，明天上午的10点钟再次回到空中，明天见。 我从零到现在一起经历走来，接下也不过只是告白，拜拜，要好好对待，不要耍坏，该从幼稚的小男孩变成大男孩。嘿， 我已想明白，爱就需要表白，白头到偕老是我跟他幸福的对白， 婚礼上对白许下未来， 让我们把梦境穿成变成现实派 ，Girl， 看着你紧张的不知所措，我耍真心机。让你